韩英，燕人也。孝文时为博士，景帝时至常山太傅。应推诗人之意，而作内外传数万言，其语颇与齐鲁兼殊，然归一也。淮南肥生受之，燕赵间言诗者由韩生，韩生亦以义受人，推义义而为之传。燕赵间好诗，故其义微，为韩氏自传之。武帝时，应常与董仲舒论于上前，其人精悍，处事分明，仲舒不能难也。后其孙商为博士，孝宣时捉郡韩生，其后也，以义威代召殿中曰：所受义即先太傅所传也，常受韩师，不如韩氏一身，太傅故专传之。司隶校尉葛宽饶本受益于孟喜，见捉韩生说义而好之，即更从受焉。